As long as you love me7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trying to fit in. Keep it together. Smile on your face even though your heart is frowning. But hey now, you're no good. We both know it's a cruel world. But I will take my chances.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e could be starving. We could be homeless. We could be broke.Another day for your dreams, girl. I'll be your homer. You could be my destiny's child on a singer. So don't stress and don't cry. What we don't need, no one's to fight. Just say. This makes sense, but you're my hallelujah. Give me a time and place, I rendezvous it, I fly to it, I beat you there. Girl, you know I got you, us, trust. A couple things I can't spell without you. Now we on top of the world, cause that's just how we do. Used to tell me sky's the limit, now the sky's our point of view. Yeah, we stepping out like, whoa, God. Cameras point and shoot. Ask me what's my best side, I stand back and point at you. You, you, the one that I argue with. Feel like I need a new girl to be bothered with. But the grass ain't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It's green where you water it, so I know we got issues, baby, true, true, true. But I'd rather work on this with you than to go ahead and start with someone new.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e could be starving, we could be homeless, we could be broke.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 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啊，世界杯赛场上的及时报道和各种各样的精彩的瞬间的捕捉，离不开体育记者们辛苦的工作。他们不仅要活跃在前方的赛场，还要去了解选手背后的故事。那么今天是国际体育记者节，那么我们就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好，那么首先进入了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2018年7月2日呢，是第24个国际体育记者节。其设立的目的呢，在于向那些辛勤的体育新闻工作者们呢致以敬意。 July 2nd 2018 marks the 24th 第24个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首先呢是国际这个词 International， 然后呢 Sports 啊，这个词不难，体育的，然后呢 Journalist 啊，记者这个词呢用的是 Journalist，J-O-U-R-N-A-L-I-S-T Journalist， 后面加一个 day， 所以合到一起国际体育记者日。那么它的英文是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A day set to pay respect， 表达我们的敬意哈。 Pay respect to journalists who have been working hard 哈，努力的工作 to bring people the captivating story from the world of sport， 给我们带来世界各地的 精彩的哈那些故事们。那么这里面这个精彩啊，没有用这 interesting， 而用一个 captivating 哈，这 captivate 原来呢作为一个动词啊，表示能够捕捉到的意思。那么如果说一个故事哈、一个新闻或者一个歌曲能够具有呢 captivating 啊，具有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品质的话呢，那么表示它非常好哈，特别呢能够让大家产生兴趣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来说一个故事的时候呢，除了我们会的 interesting 哈、还有 funny 这样的词来表示呢，那么今天我们又学会了另外一个词，表示特别特别的感人哈、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哈、一个东西叫 captivating， C-A-P-T-I-V-A-T-I-N-G captivating stories。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节日的一个来历哈。在1995年第58届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代表大会在呢加拿大举行，此会议啊通过决议将7月2日设定为呢国际体育记者日，号召所有的会员国协会呢在7月2日这一天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哈。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翻译。 In 1995,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Press Association, 中文呢是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哈，这个协会啊叫 International Sports Press Association, held its 58th Annual Congress in Canada, 哈，在加拿大举行了第58次会议。 During the meeting, a decision was made,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 and passed that the 2nd of July, 7月2号 from that year on, 从那一年起的7月2号。那么说从哪年从哪一天开始啊，我们今天学到了一个词组叫 from, 然后呢后面 that year on, port from, 什么 today on, 表示从今天开始，从什么什么开始， from, 加一个日期，然后加一个介词 on, 表示从哪天开始， will be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哈，国际体育记者日。A day when celebration of a sports reporter is encouraged to be held in all member countries. 所有的会员国哈在7月2日这一天呢举行各种活动哈，来 celebrate, 来庆祝一下这么好的一个节日。那么如果谈到了国际体育记者日，那么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哈，因为这个日子呢是由这个协会定下来的。它的缩写是 AIPS。它其实呢是一个法语的一个缩写哈，它由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Presse Sportive, 中文呢叫做国际体育记者协会。那么这个协会呢于1924年7月2日呢在法国巴黎成立，目前有125个会员国协会。中国体育记者协会呢在1978年 AIPS 莫斯科代表大会上呢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会员。AIPS was established in Paris, 成立 France, 啊在法国的巴黎 on July 2nd, 1924, 啊 ,1924 年 currently, 啊表示目前啊现在啊用这 currently, 啊这个词呢同学们记下来 ,C-U-R-R-E-N-T-L-Y, 啊表示目前的。It consists of member association from 125 countries, consist of, 表示包含的会员啊 ,it consist of, 比如说一个学校里面有多少个班级哈 ,the school consists of 20 classes, 所以说这个包含呢它的这个语序呢是把一个大的东西放到前面作为主语，然后呢再说什么呢后面所包含的成分哈，这是它的一个语法要求。英语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动词表示包含，但是呢它是呢先把小的东西放到前面，然后呢这些东西构成了这么一个整体哈，比如说 20 classes constitutes the school, 啊比如说20个班级构成了这么一个学校。那么它的语序呢先把这个班级放到主语，然后呢学校放到后面，用的动词呢是 constitute。所以说英文啊表示这个构成哈、不同的词啊它要求的语法的结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现在的会员啊有125个 country 哈、国家。The Sports Press Association China became AIPS member in 1978. 中国体育记者协会呢在1978年啊成为它的正式会员。During annual congress in Moscow, Russia.莫斯科哈举行的一个每年的一个会议哈 ,Annual Congress in Moscow。那么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自成立以来啊，为加强各国体育记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促进体育运动及体育新闻事业在全世界的发展，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Since its establishment, 从它建立那天开始哈 ,establishment, the AIPS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提到了 contribution, 是贡献哈，这个词我们学过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 make contribution to, 啊，表示对什么什么做出贡献。后面 to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啊，加强合作，啊，这个 strengthening, 后面这个 strengthen, 我们学过表示加强，啊，提升一个东西的力量。Cooperation in sports journalism, 啊，叫体育新闻报道 among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 countries。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最近几年我国如何来庆祝国际体育记者日的。在山东聊城大学体育学院的师生们，啊，将创意的绘画与学院曾经和现在用的一些体育摄影器材结合到一起，那么表现了体育摄影工作者的一个工作的场景，以及呢他们对体育的执着与热爱。他们用这种方式呢向体育记者呢表达他们的敬意，来迎接哈7月2日的国际体育记者日。 Teacher and student from 聊城 University, 哈，聊城大学 in East China 山东 province create an illustration, 他们创造出了一个illustration, 哈，是一个场景 ,illustration, 哈 ,illustration, 它原来呢是指给报纸的一个故事呢提供了一幅画，而这里面呢它表示说弄出了一个场景出来哈。那么 using various photography equipment, 使用的呢是摄影器材以及呢 chalkboard drawing, 哈，以及呢像这个白板的一些图片哈，或一个图画，它的目的是 depict a sports reporter at work, 能够呢体现出或展示出呢一个体育新闻工作者呢当时在工作的这么一个场景，用了一个动词 depict, D-E-P-I-C-T, 哈。后面 an art piece was made on July 1st, 2015 to honor 表示说表达对谁的一个敬意 honor, 哈 sports journal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啊，这里面这个 honor 这个词 HONOR, 这次啊作为动词表示说能够表达一个人的敬意和 honor, 同时啊也可以作为名词 ,it's a great honor for me, 干嘛干嘛，就是对我来讲哈，啊，非常的荣幸啊，能够比如说被邀请去做一个讲座哈，啊，去干一件什么什么事情，所以说这个是 honor, 表示说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河北省的承德，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呢举行了国际体育记者日的活动，40多名体育新闻工作者呢参加了该活动。Over 40 sports journalists take part in two-day sports meet, 参加了一个体育运动会哈，所以用到的是 take part in two-day sports meet, 2天的一个比赛 in 承德 North China 河北 province。To celebrate, 去庆祝呢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那么北京呢举行另外一场活动来庆祝呢国际体育记者日。那么他举行的是庆祝国际体育记者日呢露营体验活动，在北京的密云举行，数百名体育新闻工作者呢参加了该活动。Hundreds of sports journalists participate, 啊，参与了 participate in a camping event.啊，这个 camping 我们说 camp 营地哈 ，camping event i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on July 2nd. Outskirts 表示呢一个远郊区县哈 ，outskirts O U T S K I R T 哈 ，outskirts 我们说表示郊区呢有很多词来表示，比如说我们学过的一个叫 suburb 表示郊区，还有呢这个 outskirts 啊也表示郊区，但是呢这个 suburb。它有的时候呢在英文里面更表示说一个居民区哈，啊，叫一个 suburb, 啊不是说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个郊区的概念。比如说在一个城市里面它有一个 CBD, 然后呢周围有一群 suburb, 那么平时呢大家生活在那个 suburb 里面，那么上班的时候呢到 CBD 去上班，那么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框架哈。Outskirts 呢是指呢远离城市中心的比较乡村的那么一个感觉的地方叫 Outskirts。同时啊在四川省的双流县哈也举行了四川双流国际体育记者日的一个纪念活动。Resident in 双流 County, West China, 四川 Province, watching a event held to celebrate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在全国的各地啊，不仅仅在北京，还有呢承德、四川、山东哈、纷纷呢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庆祝呢国际体育记者日。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July 2nd, 2018 marks the 24th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a day set to pay respect to journalists who has been working hard to bring people the captivating story from the world of sports. In 1995,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Press Association held its 58th Annual Congress in Canada. During the meeting, a decision was made and passed that the 2nd of July from that year on will be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a day when celebration of a sports reporter is encouraged to be held in all member countries. AIPS was established in Paris, France on July 2nd, 1924. Currently, it consists of member associations from 125 countries. The Sports Press Association in China became AIPS member in 1978 during an annual congress in Moscow, Russia. Since establishment, the AIPS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in sports journalism among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 countr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Liaocheng University in East China, Shandong Province create an illustration using various photography equipment and chalkboard drawing to depict a sports reporter at work. The art piece was made on July 1st, 2015 to honor sports journal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Over 40 sports journalists take part in two-day sports meet in Chengde, North China, Hebei Province to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Hundreds of sports journalists participate in camping events in outskirts of Beijing. Residents in Shuangliu County, West China, Sichuan Province, watching the event held to celebrate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Journalist Day.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欣赏由曹同明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19th century, millions of Europeans immigrated to the USA because they wanted to find a better life. Many of them couldn't find work in a city like New York, so they left and went to find farmland in the West.The people called settlers traveled west through the mountains on the Oregon Trail. Some of these people hoped to find gold in California. The journey sometimes took more than a year. There are a lot of films called westerns about the settlers on the trail. In most of the film,We see the American Indians attacking the settlers, and the Indians kill some of white people. But the truth is that the American Indians were not the biggest problem for the settlers. In fact, most of them very helpful to the settlers. It is true thatIs settlers' journey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Many of them walked in the wilderness of the trail. They had wagons, but the wagons were often too full, so people could not travel in them. Many parents also had to carry their small children. The people were very poor.And many did not even have shoes. They walked the wild trail barefoot in extremely cold temperatures. 好，那么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晚安好梦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read the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继续为大家讲帕达猫的新故事书了。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Good night, sleep tigh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晚安好梦 Splat. Boom. Oh my, Spike laughed. Did I give you a fright? 哦，这个时候呢，帕达猫快速地跑出了帐篷，一下子撞到了 Spike 的身上。而 Spike 他大笑着说，哦，我的天哪，是不是我吓了你一大跳呢？原来是一个恶作剧呀。What's the big deal? Said Spike.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嘿嘿，那胖胖的 Spike 就说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没事的没事的啊，所有的一切都好着呢。Splat did not think so, but he was too tired to pick a fight. Oh, 可是帕达猫却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 Spike 他实在是太调皮了，但是他已经太累了，不想和 Spike 再继续争吵下去了。好吧，好吧，继续回去睡觉吧。One by one, Splat's whiskers drooped. One by one, his eyes shut tight.那慢慢的，帕达猫的胡须耷了下来了，慢慢的，他的眼睛也闭上了，帕达猫进入了梦乡。Suddenly, Spike sprang up.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我们的 Spike 突然蹦了起来。What's wrong? Said Splat. There's something strange crawling up my leg, yelled Spike.我们的帕达猫就赶紧问呢，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而 Spike 大喊大叫地说，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我的腿上爬来爬去，好害怕呀，是什么呀？ Mommy! Screamed Spike. He scrambled out of his sleeping bag. He stumbled out of the tent. 而这个时候 Spike 他使劲惊声尖叫着喊着，妈妈，妈妈救我。然后呢，他从他的睡袋里面爬了出来，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帐篷。When Spike took flight, he took the whole tent down with him. 那就当 Spike 飞奔出帐篷的时候呢，他也一起把整个帐篷给拉倒了。Oh, Seymour, said Splat, it was just you. 那帕达猫就说，哦，原来是小老鼠西摩呀，就是你。捣得乱吧，哼哼。It's all right, Spike. Come back, said Splat and Plank. 哦，这个时候 Splat 和 Plank 就大喊着，没事了 Spike, 快回来吧。We will protect each other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 我们会接下来一起彼此保护对方好吗？你不要再害怕了，我们来保护你。Promise, sniffled Spike. Promise.Said Splat. 哦，这个时候 Spike 他抽泣着说，你保证吗？那帕达猫也说，我保证，你放心好了。Now good night, said Splat. Sleep tight, said Plank. See you in the morning light, said Spike. 哦，这个时候 Splat 就说呀，晚安，现在该睡觉了。Plank 也说，晚安，好梦。那 Spike 就说，好吧好吧，明天早上再见。For three friends who camped out that night, everything turned out just right. 那么对于那天晚上一起去露营的三个小伙伴来说，每一件事情都变得很棒，他们住在一起很开心。快看呢，帕达猫睡在了 Plank 的身上，而 Plank又睡在了 Spike 的身上，他们三个人挤在了一起，睡得好香啊。 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嗯，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么在故事当中我们知道了 Splat 非常喜欢去户外露营，同时我们也知道了另外一件小事，就是 Splat 并不是很喜欢 Spike。为什么呢？因为 Spike 经常的嘲笑他、戏弄他，或者是抢他的小鱼饼干吃。但是 Splat 他的妈妈给了 Splat 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请派大猫和 Spike 能够在一起多相处、多待一段时间，也许他们就可以处成好朋友了呢，对吗？所以在故事的结尾，我们知道了 Splat 还有 Spike。还有 Plank， 他们三个人一起完成了露营的小任务，他们是最好的朋友。那同学们、小朋友们，这次老师也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那么在学校里面或者在幼儿园里面，你们有没有不是很喜欢的朋友呢？那为什么呢？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你们也会不会像帕大猫的妈妈一样，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多相处，也许你们就成为了好朋友呢？你们说对吗？好，那请跟Jason老师分享一下你会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Some fly in the air, some crawl on the ground. They make so many different sounds. Help me name the bugs right now. An ant, a bee, a snail, a tick, a beetle, a butterfly.A worm, a moth, a fly, a spider, a ladybug, a dragonfly. Let's name the bugs that can fly. Sing only the names of the bugs that can fly. While I name all the bugs. An ant, a bee, a snail, a tick, a beetle, a butterfly. A worm, a moth.A fly, a spider, a ladybug, a dragonfly. Let's name the bugs that crawl on the ground. Sing only the names of the bugs that crawl on the ground. While I name all the bugs. Here we go. An ant, a bee, a snail, a tick, a beetle, a butterfly. A worm, a moth, a fly, a spider, a ladybug, a dragonfly. 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一条运河水道长流不息，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运河孩子。一声运河号子，穿越千年，带我们回到那段古老的繁华时光。燃灯塔的塔铃叮咚，仿佛在讲述着过往的沧桑经历。紫清宫的香烟缭绕，勾勒出大运河新时代的波澜壮阔。